中国习近平先生全票当选国家主席，有人质疑话嗰度得2000多票啫，小圈子选举嚟啊！喂，咁俄罗斯总统啊全民公投啦，以大比数76%顺利连任总统，投票率都有67%噶。喂，你睇有成30多-40%人反对，一睇多人嘅数字几难控制啊嘛？可唔可以又多人投票，又高票当选呢？数字上啊，边个先系世界上最佳领导人呢？诶，我揾到，北韩喺2014年曾经以 99.7% 嘅投票率，并且以 100% 得票率当选噶。金正恩先生同佢嘅朝鲜劳动党完美取胜。大家觉得习先生同埋普京先生系咪不及过金仔呢？至于香港有689票嘅689同777票嘅777，咁少票咁低投票又点计啊？且讲呢啲，我系星级移民顾问 MJ。 一个地方嘅堕落啊，或者极权嚣张咧，除咗极权嚣张以外咧，往往来自一啲反对派或者一啲人嘅软弱。嗱，全国人大就常委咧就通过咗修改宪法啦。咁有香港嘅保皇党就话啦：，喂，以后啊，你嗌结束一党专政呢样嘢啊，都可能违反宪法、违反基本法啦，我 DQ 埋你都仲得啦。好啦，咁跟住咧，支联会嗰边咧就有记者访问佢啦，话：喂，你惊唔惊啊？佢话：梗系会惊啦。咁呢个口号点算啊？喂，其实咧我都考虑紧咧，会唔会唔讲呢个结束党专政嘅口号噶啦？嗱，有时咧你 PK 又好，咩都好，有时真系唔怪得人噶。我系强国生还者八旗， 欢迎翻嚟呢一集嘅强国生还者，你好啊，好挂住你啊，八旗。 系啦，咁因为我翻嚟咧，所以阿 Vin 就今日唔会喺度嘅。 系啊，你知唔知上集几惨？我一个人自己喺度对住空气讲嘢。 唔系，我哋慢慢会加翻人噶。 好似见鬼咁样啊！ 其实咧，我喺 Facebook 度请紧人。 系咩？喂，我有心水、啊，周融啊，做开传媒。 唔系我依家我嘅心水就系咧，我哋另外嗰次系咪有个节目嘅女仔嗰个？ 你一系想沟女，你想过埋去系咪啊？我怀疑咧，我怀疑上次点解得翻我一个咧，就系俾嗰个节目叫咩啊？老蛇， 我系唔记得咗。 老蛇独女啊，诶，仲话想话想去人哋节目，我就系怀疑你俾 佢嘅兴趣，我对个主持同埋佢嘅 topic 有兴趣。 我怀疑你俾嗰边嘅节目就叫咗去，所以呢边你就吓射波。 诶，未叫，倾紧。 吓吓， 我真系好想过去啦，系我。 喂，咁啊呢期即系唔好讲过唔过去住啦，我哋讲埋咧，唔讲呢个住啦。啲吓风花雪月嘅嘢，我哋讲翻国家大事， 系啦，好重要呢样。 喂，点啊？全票当选、啊，你偶像、啊。 我嗰日喺屋企喊咗好耐啦。唔系点解我上集做唔到咧？我就因为 喊到失声， 喊到失声，对眼肿晒，我出唔到街。 嗰个好似有个人大代表都系咁样嘅，有个电视台访问佢咧，佢又系喊到好离谱噶。 唔系错 ，MJ。唔系有个人大代表， 好多 有好多个人大代表都系咁。 我开始觉得咧有啲似咧，嗰阵时睇北韩咧，上一届领导人啊金正日系咪啊？吓咁佢拜拜咗啦，系啊，嗰啲全部嘅市民啊，嗰啲报新闻嗰个官啊，报下新闻又晕低，又心谂话使唔使啊？ 嗰日我撑啲。我好彩后屘咧， 你都想晕啊，系嘛？ 但后屘食咗啲药， 系 食咗啲药，就 镇定翻个情绪， 振翻， 系啦，因为兴奋一剂，爆血管啊咁样。咁其实我听到一啲即系唔系咁样嘅声音，佢话全票当选咧更加危险，你又点睇咧？ 点解咧？ 点解嗱？即系咧，有啲人话咧，即系如果我睇翻咧，原呢个系你啲你嗰边啲偶像 噶嘛？ 你啲 friend 嗰啲嘅报道嚟嘅，即系当年咧好多年以前啦，咁当然唔系今年啦，系一啲官媒啊，咁佢发表咗咁样嘅评论嘅，咁就话全民当选咧系更加危险嘅，咁佢就话咧即系一般嚟讲啊，民意嘅投票啊，好少话一方面独大嘅。即系譬如举个例啊，我同八旗你讲紧吓，加埋阿 Win 啦吓，三个人讲紧话今晚去边度食饭啊，日本菜、韩国菜、中国菜、越南菜，可能都会有唔同嘅意见啦。几可会话喂咁容易百分百？哦，我哋三个人就一致地决定100%，今日就食越南菜啦咁样嘅先。咁啊，呢一啲咁样嘅全票当选啊，好可能就系骑劫咗民意。咁嗰啲人咧，其实都唔系真心锯嘅，反而啊，佢仲危险啊！ 我讲一讲呢个全票当选一篇文章嘅背景，我讲少少。 人民日报系咪啊？ 系啦，就系我最尊敬嘅其中一份报纸《人民日报》。 当年你仲喺嗰度做噶嘛？ 唔系，我冇喺度做，我想喺度做咧。咁咧，佢系一个2011年嘅报道嚟嘅。咁佢就系话，即系。 当时啲地方嘅选举啦，大陆系有选举嘅， 系 地方系的确系有一啲可能省啊、市啊、县啊、镇啊、乡啊，系有佢自己嘅地方选举， 系啊系啊，合乎当地宪法嘅选举。 咁咧，佢就话好多党委嘅委员啦，同埋书记咧，都系全票当选。佢话呢个现象咧，就佢嗰阵时咁讲啊，系值得深思嘅。 系 系啦，咁咧佢就话，诶、哎，步伐一致以口同声啊，冇一丝杂音。 系 咁咧，就会就出现一啲一面倒嘅现象。咁咧，其实咧。就即系佢系质疑，佢当时系质疑或者批评呢一种，佢又冇讲到明造假啦。咁、但系质疑或者批评呢啲疑似造假嘅现象，系 啦。我咧几佩服呢个写呢篇文章嗰个人嘅。我以为咧一向啊，我以前喺节目度都讲过嘅。我觉得自己都爱国嘅，我觉得自己都爱党嘅。我觉得如果一个真正系爱国爱党嘅朋友，我 even 你真系咁爱国爱党都好啦。其实你更加应该系为个党啊，为个国家去设想。你要谂下，你而家咁样全票当选咧，你要明白当中，咦，其实可能真系。仲危險嘅因素就係話，喂，其實嗰啲民意咧係而家係俾你去壓制住，咁其實咧會對你嗰個黨咧，其實嗰個危機係重大，因為呢啲壓制住嘅聲音咧，一旦佢哋喺某一個時間可以爆發出嚟咧，因為本身壓制住啊嘛，一爆發出嚟嗰個衝擊係重大，對個黨對個國家係仲危險，咁所以一向嚟講咧，我都話如果真係愛國愛黨，其實更加應該提出一啲唔係咁啱聽嘅聲音，咁先至叫忠君愛國噶嘛，係咪 ？MJ 咧，你講下嘢。我不嬲认同嘅，你基本上你系我第二号啊，偶像 系嘛？ 系啦，第一号你一定唔系啊！我想讲， 习近平先生系嘛？ 唔系习近平先生，系习主席， 伟大嘅习主席 系啦， 系啦。 咁咧，但系咧，我相信咧，好多内地嘅朋友啊，未必朋友。官场 系 未必会咁谂啦。其实咧，早喺几年前咧，喺大陆嘅官场咧，有个传闻，有传闻嘅，就话大陆嗰班高官啊，即系真系高嗰班官啊，即 系 我嗰班偶像，其实咧就好专心或者好有一个叫做热潮去研究一段历史，系研究咩历史咧？ 文革 唔系法国大革命 哦，法国大革命，是 我太早开过啦，法国大革命嘅历史嗱，点解咧？法国大革命嘅历史咧，就其实法国大革命啦，我讲，其实系真系可能系即系现代嘅现代民主社会嘅文啊，即系尤其是欧美啦，就 系 由法国大革命开始嘅。咁点解佢哋要研究呢段历史咧？ 系点解咧？ 嗱，因为咧嗱，早几日我唔记得 MJ 你记唔记得啦？有段时间有啲所谓阿拉伯之春啊，即系有埃及啊，就有一啲中东国家咁，有好多人民出嚟推翻咗当地嘅政权，咁就刺激到当时咧好多大陆官场嘅职官啦，或者最高领导啦，咁就话咦，要深思下呢个问题。 系 嗱，佢哋嘅角度咧。据呢啲系据闻啫，同 MJ 系唔同嘅。 系 MJ 就系、是、喂，其实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啦。即系你讲，你谂紧呢样嘢啦。即系我人民，即系啲长期积压就会推翻你。咁所以咧，就要即系要开明啲啦。 系啦。 又或者讲紧话有一个叫做喺制度上有改善啦。 系啦， 我绝对认同啦。 系啦。 但系咧， 佢哋得出结果咧就相反嘅。 佢哋得出结果系咩咧？佢哋得出结果就系咧。嗰陣時法國大革命點解會爆發？ 係 就係嗰陣時法國嘅皇族就開放咗少少權力俾啲人民， 係 就咁就整一個類似人民議會嘅地嘢出嚟，咩、叫人民議會嘅？我唔記得咗，即係總之開放咗少少言路啦。咁啲人開始講嘢咧，即係有個叫所謂破窗理論啊，就係講緊話。哇！你嗰埲窗，你一篤個少少窿，跟住咧啲風冚冚聲吹曬入嚟啦，跟住成塊玻璃爆曬， 所以就唔應該再有窗啊， 係啦， 起牆啦、啊， 係啦，所以就起牆啦， 係啦，封曬佢啊！ 據聞咧，就嗰班高官咧就得出咗咁嘅結論出嚟， 係嗰班高官就真係夠曬高啦，係啊，即係我啊真係好想睇下，即係睇下結果咯，即係時間可以印證嘅，即係你想象下而家就咁睇一聽落嗱，我同阿八旗事前冇夾嘅呢一段嘢，我都係啱啱先聽到嘅，咁即係你大家自己用一个理性的角度去分析，究竟呢啲水啊，你系应该系压制佢啊，定系应该系分流去引导下佢，而令到佢唔会有一日山洪暴发咁样？大家可以自己想象下啦。究竟系啦，我头先讲个例子，即系究竟嗰个窗啊，你应该系打开，唔好俾佢穿一个窿啊，定系打开佢引令到佢系对流咁样去令到嗰个屋企更加安全咧？所有嘢咁大家可以自己去印证下。咁亦都系啦，嗰、那个党啊，即系我谂世界上所有嘅政权啦，有以前嘅苏联政权啦，德国政权啦，或者系以前好多好世界上好强大嘅巨人啦吓都好啦。咁其实佢 如果是同民意为敌的话 ,even 秦始皇啊 ,even 哪个政权都好，其实究竟最后结果的下场会是怎样，我相信大家都是有历史可以引证的。 哎，讲开又讲，刚才呢 ,MJ 提开苏联呢，那个传闻呢就是有那班人除了研究这个法国大革命以外啦，其中另外一个研究课题呢就是那时苏联为什么倒台，他们得出的结论都是一样。都是得出那个结论。 不过这么讲呢，有几苏联即是现在很大部分归于俄罗斯啦。咁我都几有兴趣睇下嗰个普京先生佢又点样玩法嘅。即係佢都系有玩呢、這个民意嘅投票。咁我唔去 judge 边个高边个低啦。咁但係佢都做咗啲嘢，但係起码呢佢都仲系叫咗一个全民嘅投票。 民主投票。 民主投票系啦系啦。但係佢都做咗啲嘢。即係你话呢啲嘢系应唔应该呀、正唔正当呀、咁样另当别论。咁但係起码佢都有愿意去参与呢个全民公投嘅。咁全民公投一嚟啦，咁佢又做咗啲咩呢，佢起码呢佢会用佢嘅嗰个政治嘅地位啦，佢可能全国嘅电视台呀都有佢嘅嗰个官媒嘅声音喺度啦。咁系去开始去宣扬佢个强人嘅形象啦，成个超人咁样嘛。佢好似有漫画有电视剧。 佢同埋呢冇 MJ 冇睇过张相呢，系阿普京骑住只熊咧，只熊喺啲水界喺度跑，好型啊！张相 系啊，佢系一个战斗民族嘅化身嚟噶嘛？佢系咪参加复仇者联盟啊？香港复仇者联盟系咪会有？ 唔系，总之我系女，我一定会好捻普京嘅。 即系啦，佢就将自己成真系神化啦吓。咁跟住啲人本身佢支持者都好多啦，可能咁跟住咧，佢而家咪成功连任咗总统嘅。咁一啦，佢就即系自己将自己推到最咁高咁高。其次咧，譬如话我俄罗斯入边咧，其实仲有其他人同普京争嘅。咁但系咧，譬如话十个。嗰啲咁样嘅争一齐争凳仔嗰啲人咧，咁可能其中一两个咧叫做民意高啲嘅，哇 DQ 佢 ，DQ 佢，唔再俾佢选，咁样剩翻嗰啲咧，基本上就系即系啲陪跑嘅人啦。再加埋咧，其实再加一啲嘅可能系一啲作弊嘅伎俩啦，可能系揾唔同嘅选民去唔同票站投票啦，咁样去做出佢嗰个高票数。咦，听说咧，嗱呢个点解会有兴趣研究呢？听说而家嘅中国领导人咧，即系好欣赏啊，好欣赏啊，成个官场好欣赏俄罗斯嗰种做法，点样能够令到佢又可以保持佢嗰个权力嗰个地位系啦，但系又叫做接为世人所接纳啊，我都公开。民主投票噶啦，咁样俄罗斯听话佢参考对象 系啊，对佢咧，同埋佢玩一个嗱，俄罗斯嘅总统咧，佢任期就唔系无限期嘅，系要换届嘅，咁咧其实咧，佢依家阿普京另外一样玩嘅嘢咧，就系玩轮换咯， 系啊系啊，之前都换过噶嘛， 系， 即系其实咧本身就 我都系佢嘅人嚟嘅， 系啦系啦，即系譬如不嬲都系我做总统嘅咁样，好啦，咁啊紧我到期啦，唔紧要，我就委托阿八旗做咁样吓，咁跟住咧，其实八旗后面都系我嚟嘅，八旗听晒我知。咁样，咁下一期到八期啊，到期咯，喂，八期你又加翻俾我做，咁啊，即系啊，我嘅位即系你嘅位，你嘅位即系我嘅位啦。 但系咧，其实咧，MJ 你可以，即系或者各位听众咧，又可以深思翻咧，好多时呢啲政权嘅出现咧，即系呢类型。我唔敢讲话独裁啦，相对冇咁民主，真系嘅政权咧，嘅出现咧，好多时咧个背后可能来自好多嘢嘅，即系包括可能讲紧话佢个制度本身唔完善，佢个制度尤其是咩咧，法治嗰 part 啦，即系好多时咧有啲网络咧有啲声音嘅，就系讲紧话，边个国家或者有啲中东或者有啲非洲国家都系民主选举，咪搞到成劈焦咁，系啦，即系好多时有啲咁嘅论点噶，即系话咁所以民主选举就唔好嘅啦。有人咁样讲嘅， 我想反驳下呢一个先，呢、這个我听过好多次嘅。咁咧，系噶，民主选举选出嚟嗰啲人咧，其实可能都系好唔好嘅。但我哋而家要支持嘅咧，唔系啲人啊。你可以咧，我用而家香港嚟做比喻，大家会容易明白啲啊。香港做比喻，你可以话黄之锋系好差嘅，你可以话梁长毛系垃圾嚟嘅，冇问题嘅。咁但民主选举，我哋系支持个制度啊嘛。如果你觉得嗰个人垃圾，起码你揸住嗰个票，起码人民嘅票啊，你系可以将嗰个人去你唔再用，你唔再相信佢，你唔再用。你用你嘅票去控制住佢，唔俾佢行差踏错，而唔系咧有某啲人可以即系喺我嘅票之前咧，就话喂边个可以入闸，边个唔可以入闸，边个我明明支持佢嘅，我明明已经投咗佢啦，你都 DQ 咗佢，咁呢一个就系嗰个制度嘅唔平等啦。 系啊，咁咧同埋咧有另外一样嘢，嗱头先 MJ 提过咧，就牵涉有一样叫法治精神啊，或者尊唔尊重个法治啊，即系嗱，其实其中一个好典型嘅例子咧。就系讲紧话咧，嗰阵时希特拉又好，或者有啲地方嘅国家，啲军事所谓军事政变又好，就系咧，佢只不过将个法律 当咗一个治理人民嘅工具，去理解嘅法治啊， 依法治国 啦。系啦，又或者咧，佢自己做嘅时候咧，佢会不停 break 呢个法律。系啦，咁咧，咁系一个缺乏法律嘅制衡，或者所谓缺乏呢、這个。四权分立啊，或者三权分立啊，这个精神嘅底下咧，就好容易走出一啲独裁者啦。 Exactly 啊， 系啊。 所以而家咧，见到呢、这个而家我哋见到就系我哋讲嘅我哋爱嘅国家啦，中国咁样讲啦，其实越嚟越似倾向咁样嘅地方，咁样嘅倾向去进行。即系譬如话而家全票当选，越嚟越觉得冇人可以制衡佢，越嚟越觉得咧，冇既然冇三权分立、四权分立啦，可能系即系佢嘅意见。嗱，而家我觉得我应该当选领导人啦，大家有冇意见啊？哇，真系冇一个人有意见噶，嗰啲所谓人大代表，即系人民代表大会系咪？人民选出嚟嘅代表。佢哋都全部支持我，咁系咪我已经得到全国嘅认同咧？咁我讲出嚟嘅已经系法律啦。咁究竟仲系咪一条法律嚟嘅咧？ 唔系嗰种乱搬龙门啊！嗱、我哋又褪翻落少少啦，讲翻香港啦。你基本上好似 DQ 咁样为例， 系 你 DQ 呢样嘢，基本上点解会告得入啊？就 系 有人释法啊嘛。 系啊， 有人释法即系我话喂 MJ 你系女人嚟嘅。 系啊， 系啊。咁但系你 MJ 你死都话唔系，我明明男人嚟噶、 啊。 我啪啪声啊， 唔系、 我释法，我搵阿边释法，阿边释法就系我识到你变女人，你以后你就 系 个女人啦。 系啊，然后 你话男人就系犯法添，你或者 系啊，佢仲有啲人可以出嚟咧，唔知点解佢有咁嘅权力咧去定义嘅。有件选举主任嘅物体，咦？选举主任觉得你系女人、啊， 同埋咧嗱，好荒谬噶，即系佢呢啲事情咧，呢、這个选举主任。是可以出封信俾个候选人，问好多佢嗰个所谓意向，即系佢我对一啲即系佢睇法、佢意见。但系 suppose 呢个选举主任，只不过系成个即系整个行政架构入边其中一个工具，佢唔会有呢个 judgement 嘅能力嘅。 其实本嚟系类似一个秘书咁嘅物体， 又或者佢嗰个叫技术官员嚟嘅。 系啊系啊系啊， 唔系讲紧话喂，我系可以大权到我可以咁样 DQ 你，但系政府话你得就得。系啦，就系咁啦。 然后就即系将佢哋互相推卸啊嘛。我而家唔系我搞事啊，你问下嗰啲政府官员，我唔而家唔系我搞事啊。有一个选举主任觉得佢唔合条件，我哋因应翻个制度去做，答你一大堆嗰啲唔知乜嘅官场嘅嗰啲咁样嘅语言，跟住就话系啦，咁样唔合资格咯，咁样。 系啊，咁同埋嗱，同埋咧，所谓嘅法，咁当然好多时候依法啦，但系法都系会僭建嘅。嗱，好似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依家系多个习大大思想喺度啦。你习大大思想乜嘢叫习大大思想先？代表啲咩先？即系我话 M J 系女人，咁基本上我问，如果我同阿习大大熟，我话佢不停可以喘息噶啦。佢话 M J 就系女人，就系、是、女人咁样。 呢、這个玩法系最绝噶，即系佢唔再定一条线出嚟嘛。唔系你要做一样嘢去迎合佢，而你去觉得点咁样系习大大思想咯，系啦。 咁当你反对嘅时候。就会有一班人喺网络度围攻你，喂，你依家犯法你就唔啱。 冇错啊，你违反基本法啦。不过咧，我而家咁样睇咧，我就觉得呢件事咧，其实都系乐观嘅，因为咧嗰阵时咧，好多人咧，包括我识嘅香港朋友、内地朋友咧，都觉得喺呢个民主路上咧，即系好灰心啊，好绝望啊，即系冇得斗喎，佢嗰边咁强大嘅力量咁样。咁但系咧嗰阵时有人同我讲咧，佢话唔使惊嘅，我哋有的是时间，权力咧总会还翻嚟俾人民嘅。咁咧相信权力嗰一方咧。因为佢哋嗰个道理站唔住脚嘅时候咧，佢一定会犯错嘅。啊，嗰阵时我觉得，唉，呢个朋友真系乐观啊，咁样你真系几时先等佢犯错啊？会唔会三五七十年后啊？我都百年归老啦，咁样唔系，其实都好快。我觉得呢次就系佢哋嘅一个犯错啦。而我认识嘅越嚟越多嘅内地朋友咧，其实佢哋就好似嗰篇文章所讲啦，根本就唔系真系锯，唔系真系咁认同你呢个行为。真理咧就越变越明嘅，你越去即系咁样去赤裸裸咁做呢啲事嘅时候咧。大家就越清楚嗰个是非，咁我见到啦，近嚟嗰啲譬如话建制派嘅朋友啦，或者系一啲官媒偏向嘅都系方向日报啊嗰啲咧，其实竟然唔敢喺呢件事度再作任何嘅意见落去啊，都唔知点讲啊。 啊，唔系佢哋近排讲开啲咩咯？其实咧，我觉得佢哋咧差我啊，即系佢哋话，哎，我依家我最欣赏嘅人物咪习近平咯，咪我讲先啲话，佢依家要佢哋咩林郑嗰啲差我啊？ 系，佢都系跟你系佢智囊嚟噶嘛？ 喂，即系各位听众嗱，你哋做见证，我呢啲说话我至少讲咗半年，系 啊， 啊，你林郑唔知做两个礼拜先讲嘅，系、啊啊、 但系人哋问佢嘅唔系呢样嘢嘛，人哋问佢可能话喂，你觉得呢件事诶对人民有咩影响？跟住佢答嘅，我最中意习近平， 唔系佢唔得咯，基本上我系连讲世界杯嗰 part 我都讲、啊，我都讲我中意习大大啊，我呢个， 好啦，你继续中意习大大啦吓，呢一节嘅事务时间，咦，真系话咁快咁多，你仲有冇嘢想同大家讲啊？七咁耐冇翻嚟， 我系习大大， 好啦，下次再讲啦，拜拜。